我觉得可以来到这个道峰山来试一试哈。 没错、 一般人来这里不会觉得很危险吧？ 嗯，不会觉得很危险，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登山的路径，可以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 在韩国一般这个比较有名的山啊，伴随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寺庙，在这里应该有很多的寺庙吧？ 没错，没错。那元道峰山当中呢，也包含这个望岳寺在内，共有60多个大大小小的一个寺庙。那其中最时间最长的这个建筑，寺庙的建筑是我们叫这个天竺寺的一个寺庙。那还有这个望岳寺、双龙寺、还有回龙寺等等大大小小的寺庙。所以来这边对祈祷啊的这样的一些信徒啊，或者是一般的游客也是非常多的。 我觉得不光是这个佛教信徒吧， 嗯， 可能我们一般人来到这个寺庙所在地呢，他图的不是说我要去还愿啊，还是祈愿啊， 嗯， 他图的是一个清净，对吧？ 没错， 或是有人就喜欢这个摘菜之类的， 嗯， 我来吃一顿， 吃素是吗？ 我想都是吃， 对， 不知道大家这个来到寺庙当中啊，一般即使不是信徒的话，他也会这个哎。反正我已经来这儿了，那我就不妨许个愿吧，就好像看到流星一样的感觉啊。 对对对。 因为这个可能怕错过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可能也觉得有点遗憾。 嗯。 所以一般大家来这儿都会许怎样的愿望？ 对，一般大部分人来这个寺庙的话，一般会许愿，就说家人的健康，然后生活能够比较安宁和平安。那特别是在11月份左右是韩国的这个高考的季节， 对， 所以有很多家长来这边就是祈祷自己的孩子能考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大学啊等等。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现在去寺庙当中的话可以看到很多的孩子的家长了吧，高考前后的话 真的很多。对 对，那元道峰山呢也是有着很多的这个，它是以岩石比较多而著称的，对吧？ 没错， 因为刚刚大家也听到了，它山势是比较险峻的。所以呢来这里的话，你登到顶峰以后，你眺望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你可以让自己心情放松。另外就是拍照片了， 没错，这是非常有名的。 因为这里的景色真的是很不错的。 对对对，而且那种岩石的山是不是很常见的？ 对 对 对，而且寺庙所在的这个周围啊，它一般也都会非常的有感觉， 没错。 所以在这附近也是一个拍照的不错的地方吧。 没错，一旦到了这个元道峰山上之后呢，这个寺庙的一般的这个寺庙的后面都是非常非常景色非常秀丽，而且周边也是非常非常秀丽的。 后花园的感觉、啊。 对，后花园的那种感觉。而且韩国人一般都会说这个寺庙所在地它周边的景色一定是非常美的。对，一般韩国人都会知道这个道理。 风水宝地的感觉。 风水宝地，对。进寺庙的时候非常讲究这个东西。对，风水宝地。然后很多喜欢拍照的人也会来到峰山的这个寺庙的周边去拍一些照片。然后因为来到峰山呢，就是因为来到峰山交通是非常非常便利的，离这个道峰站道峰站地铁站还不是很远。然后也很多一些能够我们去查看的很多一些文化遗产也会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能够去查询到。 也是啊，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它是位于首尔还有阳平，对吧？就是刚刚我们说的 义政府 、我们今天是以义政府这个角度来看了这个元道峰山啊。所以呢它的这个游客应该是非常多的。 没错。 那元道峰山呢有过这么多的这个寺庙，而且有很多的高僧都在这里住过哈，所以说您来到这座山中呢，即使你不去寺庙附近的话，我觉得你也会感到这个扑面而来的这个非常幽静的感觉。 对对，没错。 这座山应该是没有什么时间限制吧？ 倒是没有一个时间限制，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去。但是因为登山本身，如果你太晚的时间去的话，会比较危险，下山的时候会太晚。所以就是在日出到日落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时间段当中去就可以了，不要以太晚的时间去。对， 是日出之前也可以上去看看、 没错，早点去。 日出啊，日落之后呢可能就危险，因为现在这个季节也是。 是。 日落之后呢山里也就更冷了。 对 吧，所以一定要小心。所以说提到这个冷的话，这爬山的时候呢，这个装备也是很重要的。 没错。 我们这个穿什么，丽华有什么建议吗？来到这里的话。 对，像我们以前好像其他介绍过一些其他的不太陡峭的一些山峰的时候呢，可以说就是穿的比较舒服就可以了，不用说非得穿一个登山服啊，登山专门的一些衣服。但是因为道峰山中间有这个坡度比较陡的一些地方，它还是需要你专门做一些准备的。对，去穿一些登山专用的运动鞋，然后不太容易被撕裂或撕破的一些衣服，登山专用的一些服装会更好。